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迎着雪花转雪球，踏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角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光不光耳边。8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我叫张秋兰，退休好多年了，是个地道的老北京人。闲暇时，我爱上了读书，读书对我来说是一种极大的享受。我非常喜欢我们老北京的传统文化，最近读了一本刘一达写的《老北京规矩》，书中用白话文的形式讲述了许多老北京的老规矩。我觉得这些规矩放到眼下也不过时，下面我就读其中的一个小段，叫《吃饭不能吧唧嘴》。北京人吃饭的时候规矩很多，吃饭不能吧唧嘴是长辈给晚辈从小立下的规矩。人吃东西不可能不出声，所谓吧唧嘴不是不出声，而是有意识拿上嘴唇去碰下嘴唇，舌头在嘴里面搅动，发出吧唧吧唧的声。这种声音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猪吃食发出的声音，所以成为老北京人的大忌。老北京人对吃饭时的吃相是非常在意的，老派人家规矩大，要求吃饭时不能狼吞虎咽，不能出声，不能开玩笑，更不能大声喧哗，也就是不能聊闲篇打打闹闹的。北京人很要面，也就是讲究体面。在北京人看来，吃饭时候吧唧嘴是一种穷酸相。您想啊，都让人想起猪吃食了，那得多寒碜呀。所以北京人给自己的孩子从小就立下规矩，吃饭不能吧唧嘴。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好歌会说话，会说话。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让外婆难过。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好歌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Dread it, run from it, 看电影原声的感觉很棒， 不眠不休不睡的太阳叫醒了希望， 听歌有画面感的更棒， 影视原声带。 嘿，各位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在2018年每天中午11点为各位准时放送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今天的锁定收听。今儿个周一心情如何呢？相信呢，今天上午很多朋友可能都会在郁闷一件事，一觉起来，哎，说好的雪呢，去哪儿呢？好吧，我只能说有些事儿呢，真的需要仔细观察才会发现它的存在，比如说北京的这一场初雪。不过呢，也无所谓这个郁闷了哈，没准下一场雪会下得更惊喜呢，是吧？刚才呢，我们片花出来呢，已经告诉大家了哈，今儿是我们的影视原声带的板块。那么呢，话说在2017年，由阿米尔汗主演的印度影片《摔跤吧，爸爸》刷爆了我们的各种圈哈。片中的父女情呢，感动了无数观众。那么刚才呢，我们跟大家在放出这个板块的时候，相信各位就已经能够猜到了。2018年的1月19号，阿米尔汗和这个《摔跤吧，爸爸》当中的女主角扮演者赛伊拉·沃西再度合作的影片，这个《唱歌吧，爸爸》不对啊，是这个《神秘巨星》已经上映了。那么今天呢，我们的影视原声带就来和各位一起分享的是印度影片《神秘巨星》的电影原声带，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聊一聊你对这部影片的感觉，有没有赚到你的眼泪呢？那我们的互动方式呢，依然是三种：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到北京文艺广播，以及荔枝 FM 找到深海，那就是我了。那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分享一首《摔跤吧，爸爸》当中的主题曲，一起来听听，还记不记得这是哪一首歌呢？ निक्कर और टी शर्ट पहन के आया साइकलोन, निक्कर और टी शर्ट पहन के आया साइकलोन, लगा के फोन बता दे सबने बच के रहियो बागड़ बिल्ली से, चंडीगढ़ से या दिल्ली से, तने चारों खाने चिट कर देगी, तेरे पुर्जे फिट कर देगी, टट कर देगी, तेरे दाव से भड़ के पेंच पलट कर देगी, चिट कर देगी, चिट कर देगी, ऐसी धाकड़ है, ऐसी धाकड़ है, ऐसी धाकड़ है, धाकड़ है, ऐसी धाकड़ है, ऐसी धाकड़ है, धाकड़ है, ऐसी धाकड़ है, ऐसी धाकड़ है, धाकड़ है, ऐसी धाकड़ है, छोरी है तेरी अकड़ की रस्सी जल जावेगी पकड़ मैं इसकी आग है जो इंची टेप से नापेगी तेरी कितनी ऊंची नाक है तेरी सांस अटक जावेगी वाज जोर पटक जावेगी कसम सने चारों खाने चित कर देगी तेरे पुर्जे फिट कर देगी टट कर देगी तेरे दाव से बढ़ के पेंच पलट कर देगी चित कर देगी चित कर देगी स्पीड सुपर फास्ट बड़ी छोरी जबर जाट बड़ी बंदा इसने जूते का जो फीता है रगीता बनी चीता इससे पहले के पपीता गिरे झाड़ से जो धाड़ से पछाड़ गई जो भी था उखाड़ ना उखाड़ गई जितने टेम में तो देख पावे बल्कि झपक कर लपक कर निकल जावेगी राइफल की बुलेट ने भी टक्कर दे जावेगी तने चारों खाने चित कर देगी तने चारों खाने चित कर देगी तेरे पुर्जे फिट कर देगी डट कर देगी दाव से बढ़ के पेंच पलट कर देगी चित कर देगी चित कर देगी 女中豪杰来自《摔跤吧，爸爸》这部影片的原声带哈。那么今天呢，我们的主角是来跟大家谈的是电影《神秘巨星》。那这部影片呢，讲述的是14岁少女伊西亚热爱唱歌，但是呢，因为父亲的阻挠，她只能够蒙面拍摄并且上传自弹自唱原创歌曲的视频。没想到呢，凭借天籁般的歌喉，在网上一炮而红。相信这个梗呢，是不是大家能想到我们的之前的某娱乐节目《蒙面歌王》哈？那么紧接着，阿米尔汗扮演的备受争议的音乐人夏克提库马尔向他抛出了橄榄枝，然后呢，伊西亚的生活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起来分享《神秘巨星》的主题曲，由梅克纳米斯拉演唱的《我是何人》。我是何人来自梅克纳米斯巴来自电影《神秘巨星》的主题曲。小十八呢跟我们说了，这个影片我们颁放了，很励志的一部影片，看到最后我都哭了，好感人。我特想问一下你们这是什么班呢？还招生不？我也特想进入你们班。吴小天 C 说了，想看，当时《摔跤吧，爸爸》都没有机会去影院看，但是呢，在手机上看的时候也哭了。哎呀，大爱大爱。 然后易海心呢，他说妈妈不是被大家鼓励才反抗，而是看到了女儿长大已经能够独当一面，看到了离婚后全家老小能够生存下去，这是个美丽明智包容体谅而又勇敢的妈妈。我已经开始二刷，哇，那看来是真的很不错，很打动人心哈。好吧，继续来分享主题曲之一的可爱的妈妈。 दुपट्टा भिगोती है एक एक आंसू में दुआएं पिरोती है कोई बताए क्या है अम्मी ऐसी होती है थोड़ी सी सयानी है थोड़ी सी इमोशनल अम्मी जो कैसी बरकत है दाल खिचड़ी में भी दावतों की लज्जत है चेहरे पे फिक्रों की लकीरें हैं देखो फिर भी अम्मी मेरी दुनिया में सबसे खूबसूरत है थोड़ी सी मोम है थोड़ी सी वो सख्ती अम्मी की जैसे उनके सीने में टिक टिक टिक मेरी धड़कन है मुझे उनके सीने से लग के मिल जाती जन्नत है 可爱的妈妈来自梅克纳米斯拉的演唱，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放送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那么今儿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最近正在热映的神秘巨星的电影原声带，欢迎各位呢依然是通过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到北京文艺广播，以及荔枝 FM 找到深海，来跟我们聊聊你对这部影片的看法和感觉吧。喜欢阿米尔汗的朋友对于他近些年的作品应该呢都会有一个了解，基本上每一部作品都会反映当下印度真实存在的问题。就拿这一部神秘巨星来说，他是通过以父亲为首的家人反对女主角唱歌，反映出了性别歧视以及家长对于孩子管束过度的问题哈。很巧，刚才我们的乐享生活节目也在说到了这个家长跟孩子的这个沟通问题哈。那么其实就这个事儿来说呢，管束过度的根本还是由这个男尊女卑问题引起的。女性呢还是没有选择生活的自由是吧，只能听从长辈的安排，所以才引发了后面的种种。哪像咱们这儿是吧，你这夫妻两口子男的你敢给你媳妇儿呲个牙试试，这都不是跪搓板跪键盘的事儿，估计都是跪遥控器，还不能换台，我跟你说敢换台哼，我是吧。冷静一下啊，我们继续来分享歌曲神秘巨星插曲，由依然是梅克纳米斯拉演唱的铸剑梦想，哎呀，铸剑梦想是来翻译的这个曲子名称的。 铸剑梦想来自梅克纳米斯拉。那我们上半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呢，依然是来跟各位放送的是影片《神秘巨星》的电影原声带之一，那就是由这个库沙尔演唱的《神秘巨星》的插曲《我会想你的》，好吧？今儿呢，我们依然是来跟大家分享的是这部正在热映的影片《神秘巨星》，也欢迎各位呢，依然是通过几种方式来跟我们聊聊你对这部影片的看法和感受。新浪微博找殷小超，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在一小段的音乐和广告之后，待会儿见。 7:30 in the morning, 5:45 in the evening, जब पहली बारिशें शुरू होंगी, जब summer holidays खत्म होंगी, खुशी में भी कभी, गम में भी कभी, बेवजह कभी.I'll miss you. हो तने प्रेम करूँ शू. I'll miss you. हो तने प्रेम करूँ शू. I'll miss you. 水库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Meco。 来自杭州的丝绸，包裹着哈萨克斯坦姑娘的曼妙真丝，伴着冬布拉翩翩起舞。产自地中海的托斯卡纳语，被端上北京的餐桌，成了人们的珍馐美味。达坂城的风电，点亮了伊斯坦布尔的夜幕。德黑兰的油井带起了草原天路车流的速度，穿过辽远疆土，跨越万里海域，一带一路奏响了亚欧非沿线国家美妙的大合唱。资源共享，合作交流，一带一路互利共赢。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爱奇艺北京时间共同制作，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融媒体报道，大道之行，带您走进十九大代表的工作场景，与代表共话十九大精神，与市民携手奔向新时代。本节目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网信办提供指导。大道之行，敬请关注。 来关注天气，预计今天下午本市晴间多云，最高气温为0-20摄氏度，夜间有3-4级偏北风，最低气温为零下10摄氏度。 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见多云，东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二级转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好歌会说话， 我在长城，今天天气很好，万里无云。我在西湖，夜晚的景色别有风味。我在山西，我在河南，我在台湾，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故事，每个人都有一首最爱的歌。用声音做脚步，讲述你的故事，用音乐做美食，犒劳我们的心灵。我是英超，2018年每天中午11点，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让我们换个姿势听歌说故事。 Dread it, run from it。 看电影原声的感觉很棒， 不休不睡的太阳，叫醒了希望。 听歌有画面感的更棒， 影视原声带。 嘿、hey, 各位好，欢迎重新回到节目，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今天呢，我们来跟各位分享的是正在热映的影片《神秘巨星》的电影原声带。那也欢迎各位呢通过几种方式来找到我们，一起来聊聊你对这部影片的看法。新浪微博找到殷小超，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很多朋友呢都会反映说神秘巨星的这部影片的音乐可能会有一些偏柔，那么好吧，我们就拿来一首这个摔跤吧爸爸的主题曲来添一把柴火，让它燃烧起来。 मर घट तक है तेरी कहानी पग पग प्यारे दंगल दंगल दंगल दंगल सूरज तेरा चढ़ता ढलता गर्दिश में करते हैं तारे दंगल दंगल दंगल दंगल माँ के पेट से मर घट तक है तेरी कहानी पग पग प्यारे दंगल दंगल दंगल दंगल सूरज तेरा चढ़ता ढलता गर्दिश में करते हैं तारे दंगल दंगल दंगल दंगल धड़कने छाती में जब दुबक जाती है पीत थप थपा उनको फिर जगा बात बन जाती है सांवले हाथी सी हर चुनौती है रे सामने खड़ी घूर के पड़ी आंख दिखलाते हैं तो आंख से उसकी आंख मिला के फिर जाने का नाम है प्यारे दंगल दंगल दंगल दंगल सूरज तेरा चढ़ता ढलता गर्दिश में करते हैं तारे दंगल दंगल दंगल दंगल मजबूत भरोसा अपने सपनों पे करना जितने मुंह उतनी बातें गौर कितनों पे करना आज लोगों की बारी जो कहें कह देने दे तेरा भी दिन आएगा उस दिन हिसाब चुका के रहना प्यारे दंगल दंगल दंगल दंगल सूरज तेरा चढ़ता ढलता गर्दिश में करते हैं तारे दंगल दंगल दंगल दंगल दंगल दंगल, दंगल, दंगल, दंगल, दंगल, दंगल, दंगल, दंगल, दंगल किस्मत देती है किन के तैयारी के दिन तुझको मोहलत देती है मांगती है लागत में तुझसे हर बूंद पसीना पर मना का बदले में ये जान ले बेहद देती है करते हैं तारे दंगल दंगल दंगल दंगल दंगल दंगल दंगल दंगल। 摔跤来自达莱尔·马哈蒂的演唱，出自影片《摔跤吧，爸爸》。可能呢，没有看过这部影片的朋友就会觉得这首歌呢啊挺燥的哈。但是呢，如果说你看完这部影片之后，就会明白了这首歌的热血来自于哪里。现在的网上呢，应该有很多很多的帖子在介绍阿米尔汗这个人，还有这部现在热映的这个影片《神秘巨星》了哈。他呢很受人尊敬，不仅仅是因为他戏演的好，还因为他呢很有责任心。比如说前些年呢，他就针对社会问题做了一个叫做《真相访谈》的节目。那么关于阿米尔汗和这档节目呢，我们就不在这儿过多介绍了啊。想说的是，其实《神秘巨星》的灵感就是来自这个《真相访谈》节目。据说呢，当初编剧看了反映女性地位的那一期之后呢，就下定决心一定要创作一个剧本，后来就有了电影《神秘巨星》的故事。我们来看看大家说什么哈。小郭说了，冲着阿米尔汗去看的影片和灿烂千阳一样，讲述男权生态中女性的境况。假如说我是伊西亚，假如我是伊西亚的母亲，我会做出在这种生态环境中背叛父亲和丈夫的事吗？自问一下。感恩，再次庆幸自己生活在男女平等的自由国度。天涯之处的 Grace 他说，阿米尔汗的片子反映了现实的印度社会问题，对于他的才华、勇气和敬业一直都相当的佩服。本票呢，比起三傻、我的神、摔跤情节没有那么的跌宕，让我触动的不是女生，而是女生的妈妈。没有文化不代表没有思想和教养，女主的妈妈呢，尽自己所能去支持自己的女儿，帮助她找到自由和梦想。她呢给女儿的爱是很多有文化的妈妈都不一定能够给到的。赞。两米的苦恼他说，前段时间刚刚分手，里面青藤的一句台词，别为离别哭泣，要为拥有欢喜，真的是扣我的心扉啊。虽然说讲的是印度男权和女权的反抗，但是更多说的是母女情、姐弟情和同学情、合作情。虽然说整部看下来有点压抑，稍显憋屈，但是呢，最后在机场母亲为女孩啊，为女权地位的反抗，真的是一下子都放肆出来了。阿米尔汗品质的保证。高丽丽丽她说了，我也刚看完，超感人。摔跤吧爸爸是讲父爱，神秘巨星在讲母爱，一样的震撼。看完之后呢，更同情女性，更爱我的妈妈、我的姥姥、我的老太儿，还有我的太班。真的想请教一句，太班是啥意思呢？因为这部影片反映的社会现象呢，跟《摔跤吧，爸爸》很相似，而且呢，都是由阿米尔汗和塞伊拉沃西主演的，所以说呢，很多人都会把这两部影片呢，就是跟《摔跤吧，爸爸》这个相比哈，叫做之前那部影片的姊妹片。但其实呢，后上映的《神秘巨星》反而是姐姐，因为这个剧组成立的时间实际上比《摔跤吧，爸爸》还要早。当时呢，神秘巨星剧组发掘了塞伊拉沃西，那么作为主演，同时呢又作为制片人，阿米尔汗就看到了他试镜之后呢相当喜欢，然后呢又把他推给了这个摔跤吧爸爸剧组，然后呢摔跤剧组呢就跑到巨星剧组要人， 主要是这两部影片的故事核心都是围绕十几岁的小姑娘展开的，而这个年龄段呢又没有特别优秀的演员，所以说两个剧组呢就开始了抢人大战啊，嘿哈。后来呢本来已经准备好一切马上就要开拍的巨星剧组啊，选择了等待，等这个塞拉沃西拍完摔跤吧爸爸才回来正式的开机哈。但不管怎么样呢，就像那句话说的啊，好饭不怕晚哈，现在上映呢也是非常不错的。好吧，继续来分享歌曲你就不要想起我，由对不起，是看错歌名了哈，是这首是依然是梅克纳米斯拉演唱的我跳着舞。 मैं नचती फिरा बने 我跳着舞来自梅克纳米斯拉的演唱，出自影片《神秘巨星》的插曲哈。Faker 小迷妹说了，《神秘巨星》真的超级超级好看，米叔的每一部作品真的都是诚意满满，关于母爱，关于梦想，关于家庭暴力，关于重男轻女等等传统思想，每一个成为神秘巨星的人背后都有一个义无反顾傻傻支持你的巨星母亲，女子本弱，为母则刚。好期的都给你，他说啊，我男神的影片，顺便说一下，我男神跟我同天生日，都是314，好巧，我喜欢的人跟我同一天生日。吴昕说了，非常棒，阿米尔汗继摔跤吧爸爸后，再次示范如何将一个简单套路的故事讲得跌宕起伏，有哭有笑，引人入胜，关于梦想、女性、反家暴等等元素与故事完美结合。黄伟也说了，3个小时影片哭了十几次，这才叫大片，更配叫影片，把最近看的肤浅的很多烂片甩十几条街，里面的两首歌太好听了，这部电影呢我真的觉得可以给满分了。那么在出演影片《神秘巨星》之前呢，女主塞伊拉沃西对于音乐呢是根本一窍不通的，离开了摔跤剧组之后呢，她的主要精力呢都花费在了学习吉他上，那么在长达几个月的训练之后呢，她的手指上呢都是磨破皮了老茧哈，但是呢技术上取得了很大进步，可以完成影片中的所有独奏，注意听哦，是所有独奏。听吉他的同时呢，她还学会了唱歌的技巧，他让印度歌手，也就是刚才我们听到的好多原声带当中的演唱者梅克纳米斯拉每天陪他练习，学习他的呼吸节奏。那么其实呢，塞伊拉沃西是可以不学唱歌的，因为他扮演的这个角色所唱的所有歌曲都是我们刚才听到的梅克纳米斯拉的配唱，他呢本来可以在镜头前对一下口型做个样子就可以了，但是他呢仍然很刻苦的去练习。所以说呢，很多事儿就是这样，具体的这个余地呢，能够放多少水，做什么程度之上的这个事儿，最清楚的只有我们自己哈。但是呢，这个做不做，怎么做，也是取决于我们自己。长颈鹿先生 IA 他说，刚刚看完出来，昨天晚上超好看，和摔跤爸爸主题有点相似，都是讲梦想和坚持还有女权，但是呢各自想表达的情节和重点呢又不一样，总之相当的赞。他心向海他说了，这个影片真的很棒，还想再刷一次，记得当时摔跤爸爸看了3遍，我的天哪，他说每一次都热泪盈眶，每一次都有不同的感受，因为深有体会，这次也是一样，剧情呢很快就把我带到其中了，所有的故事情节演绎的都很到位，一部好的影片，好的演员，好的演技，支持支持支持。阿木8090他说，如果摔跤吧爸爸是去年的最大黑马，阿米尔汗的新作神秘巨星可能就是2018年的另外一个爆款了哈，一部激动人心且好看的影片，高级的音乐审美，温情满满，150分钟完全不觉得冗长，男孩女孩懵懂的初恋，女孩勇敢的追梦，都深深打动人心，值得二刷甚至三刷，听到了不少的哽咽声，最后结局让人忍不住真的想要鼓掌哈。好吧，我继续来分享神秘巨星的插曲，也是由梅克纳米斯拉演唱的感觉。 感觉依然是来自梅克纳米斯拉的演唱，出自影片《神秘巨星》。那阿米尔汗呢，在这部影片当中扮演的可以说是一个极具争议的落魄制作人。其实呢，不管是戏内还是戏外，他呢都能算得上是塞伊拉沃西在音乐上的伯乐。阿米尔汗呢对他要求相当严格，得知他练习唱歌之后呢，就让他在拍摄的时候真唱，倒不是为了取他的原声，而是希望他呢能够体会到梅克纳米斯拉演唱时的感觉和状态。比如说唱的亲情的时候，哎，是什么样的眼神啊，唱的家庭和人生的时候，哎，会摆出什么样的手势啊，是吧，这些呢几乎都是阿米尔汗一句一句进行指导的。那么同样的，影片中女主角的歌声来自梅克纳米斯拉，那么阿米尔汗这个角色唱的歌呢，其实也是由印度歌手米卡辛格完成的。那这部影片中的所有歌曲都由音乐人 Amit Trivedi 来创作，那这个人呢没有中文翻译，所以说我们只能念他这个英文名。而他最喜欢的歌手呢就是米卡辛格，所以说完成了创作之后呢，就是主动向剧组提议啊，我一定要让这个人来唱所有的歌曲。剧组呢好像是不太同意这个想法，但是在这个制作人的强烈要求下，剧组就满足了他的这个心愿。我们抓紧时间来看看大家说什么吧。群 NAA 他说，对家暴 say no， 对不平等 say no， 每个女性都应该被尊重，每个女孩也都应该是父母的宝贝。初雪慢星辰他说了，影片令人泪目的仍然是母爱，尽管生活如此艰难，却还是尽力的为孩子创造自由追梦的环境，无法不感动，瞬间想到了我的妈妈，不说了，给妈打 call 去。艾尔他说了，摔跤爸爸献给严父，神秘巨星献给慈母，好喜欢，很有意义。哎，你别说，他这样一编排的话，从音乐啊情节各个方面来看，还真的是这个节奏啊。镜子里优他说了，神秘巨星两个多小时影片一点都不觉得长，故事结束的恰到好处，一部影片可以把印度文化体现的淋漓尽致。看了几部印度影片，每次都对当地的文化很感兴趣。整部影片虽然说没有摔跤爸爸那么精致，但是整句细腻的程度表现得更好。另外呢，国语版翻译过来虽然说有些突然，但是增加了笑点，也是相当赞。北京户口的北漂在微博上给我们留言说，还没有去看，但听了大家的观感还有超哥的介绍，决定了今晚组团去看。什么情况？还组团去看？家人团吗？啊，大家说了，诶，超哥被这么对待过，怎么对遥控器的事情好清楚。嗯，给你一个神秘的微笑，自己体会。可能妞也说了，非常棒，汉叔哈继摔跤吧爸爸后再次示范如何将一个简单套路的故事讲得跌宕起伏哈，节奏把控一流，演员表现出彩，电影配乐也是超级好听了。好吧，不知不觉最后节目我们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那么一首由米卡辛格演唱的《性感公牛》送给各位，那么也感谢各位的一个小时的陪伴收听，我是英超，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另外呢，也跟各位做一个预告哈，今天晚上10点依然是我的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晚上为各位送出的是应景的由阿米尔汗、马德哈万以及沙尔曼乔什主演的印度宝莱坞影片《三傻大闹宝莱坞》的上部，欢迎各位呢，喜欢的话可以今晚10点依然锁定北京文娱广播来收听我的节目，我是英超啊，那明儿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啦，拜拜。